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北壁梦，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降落的山峰，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干涩的歌。 第七集，智斗群魔。 由于上海李庆一伙歹徒的翻船，致使广西的阿鹏、老余心有余悸。经过精心策划，他们把冒名填海的803诱骗到城郊的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对他严刑拷打。但是803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使歹徒一时难辨真假。老奸巨猾的老余使出了杀手锏，要803重新绘制一张设计图，以最后甄别他的真伪。803命在旦夕。 把门打开。 是，小姐。 田先生，委屈你了。哼，我今天特意搞了点菜，陪你喝几杯，消消闷气。端上来。 是。七妹小姐，谢谢你的一番好意。 你们出去吧。 哎， 田先生，你别误会，这绝不是我的意思。我也有难言之苦啊。 怪我不知这里的水深水浅，贸然闯来，现在悔之已晚。 别说这种泄气话，田先生英才难得，这里不正是你的用武之地吗？ 这话不假，可我田某人走南闯北，也见过不少世面。哼，没想到会栽在这小山沟里，太气人了。 嗯，这只是他们对新入伙的履行他们的一套手续。 哼， 虽然我也很反感，你懂的呀，在共产党眼皮底下混口饭不容易的。来喝酒。 好。我原以为啊，七妹小姐在这儿说一不二，没想到你也混得不尽如意啊。 是啊，自从在上海栽了个跟斗，如今我也进不如昔。 只是仗着我大哥的面子，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死心眼？ 不瞒你说，我也常想一走了之，另闯天下。 哼，这只是你的气话吧。在这儿除去你大哥，你也起码撑了半边天。 田先生，自从老于搞成了那种药水，他在我大哥面前就成了半壁江山，岂能容得了你我？ 这话什么意思？ 假如你真的搞成了机制版，这不是在跟他平分秋色吗？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公安的卧底，他都想把你置于死地。 真的？那你为什么不在上海跟我说清楚？ 我说了，你还会来吗？ 那我来了就是死路一条。你 还有我呢，我怎么可能让他轻易对你下手？不过我还得看田先生是否有胆量。 你说呢？只要用得上我田某，我是在所不惜。 原先我还下不了决心，可现在我实在忍受不了老于这混蛋的专横跋扈，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你的意思是想除掉他？ 不，他是我大哥的一只胳膊，我不会做的那么绝。况且要除掉他，我也用不着你出面。只是在干这件事之前，你得跟我说句真话。 我对你们这套玩意儿讨厌透了，你信得过我就说，信不过就算咱们从不相识，各走各的道。 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想问日后你是否想跟我共事？ 共事？哼，我们虽然相识不久，但不是已经共事一番了？ 再进一步呢？ 进一步？ 我怎么说呢，自从见了你以后，总有点以往常不同的感觉。 不不不，秦美小姐，这 怎么？ 不不， 难道我？ 不不不，是我不敢高攀。如今我还是你大哥的阶下囚，这成何体统？ 但我总会让你重见天日的。况且我还能搞到两样东西。 嗯， 再加上你，咱们照样能另立山头。 哪两样东西？ 一件是你的那张设计图，另一件是老爷的秘方。 这主意不坏。但是你完全可以单干的吗？ 我需要你的手艺，有了这两件东西，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 那一旦不成功，他们岂不是更要对我下毒手了？ 我完全有把握把你弄出去。 在你大哥和老于的眼皮子底下？ 是的。可是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得跟我一样各判其主。 嗯， 如果你真是公安的话。 齐美小姐，你真健忘。 什么意思？ 你怎么回来的？ 可脱险的只有我一个人。 嗯， 当然我不在乎你到底干什么好呢，你毕竟救过我，作为回报我也孝敬你一次。 孝敬我一次？我看还是不冒这个险吧。 哼，那么你就安心的等着老于来一层层扒下你的皮吧。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量。 那好吧，我就等着看你们这场好戏。不过你如果改变主意。 怎么样？ 我刚才说的还算数？ 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 队的这番话说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803不得不加以防范。但是这至少说明他们到目前为止除了对他的怀疑以外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而他们至今还未对他下毒手，又说明他们还想留着他派用处。可是他们下一步会对他采取什么措施呢？夜深人静了，803躺在床上彻夜难眠。第二天早晨，他正吃着早饭，老于又来找他了。 这一夜睡得好吗，田先生？昨晚可是美酒良宵啊。于先生，你有话直说，我最讨厌拐弯抹角的，何必这么肝火旺呢？哼，这几天是有点委屈你了，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这你不是不知道。算我来的不是时候，可是你们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的。今天我跟你明说，这是你过的最后一关，过了这个关咱们就是兄弟，今后相依为命，过不了这个关你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我生平最恨的就是替人卖命的公安。 那就请于先生指点了。 我很欣赏你这张设计图，在这块地盘上能文能武的大概就算你我两个人，我也很钦佩田先生的硬气。今后如果我们一起共事，广西这10万大山非你我莫属。 我可没于先生那指点江山的气魄，我只是个出来混码头赚些钱的小角色。 田先生过于谦虚了吧。就凭你这张设计图，你是什么料我还不清楚。这张图画得很好， 于先生过奖了。 如果我跟你在这张图上扯皮，那是班门弄斧。不过我只想提个要求， 直说吧， 你能不能重画一张？ 啊？为什么？啊，你们又想花招来考我？ 不是这个意思。那张图不小心给弄坏了，只得再来请教你。 于先生，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我想田先生也是个爽快人，我帮你把纸和笔都带来。 哦， 劳驾，再辛苦一次。 不。 为什么？ 你们还有完没完呢？如果你们认定我是公安，干脆把我杀了，省得一次次的麻烦。 田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我不想从命呢？ 这就不理智了吗？既然淌过了一座座险滩，就别在这个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上搁浅嘛。其实田先生也是个明白人，如今我们图纸在手，你存在还是不存在已经不重要 啊。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啊。不瞒你说，我交给你们的那张图我也做了些手脚，不然被你们黑吃黑，非但发财不成还遭横祸。于先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田先生不愧是个天才，可是即使你永远不出现，我们这无本万利的买卖照样兴旺。我想你也懂我的意思吧。怎么还这么顽固？ 你们这最后的一招倒玩得挺高明的， 只要会动脑子，干哪行都得出类拔萃。 好，我成全你。 这就对了嘛。 啊，不过这些破玩意儿你拿回去。 怎么了？ 亏你还是喝过墨水的，连这一点都不懂。 这话怎么说？ 我虽然浪荡惯了，但对手下的活绝不含糊，这一点难道齐美小姐没有提醒过您？ 你想怎么样？ 一切按正规的办。 你需要什么？ 绘图纸三张，彩笔七支，绘图板一块，六 B 铅笔四支，二 B 铅笔两支，曲线尺、三角尺各一块。 等等，要这么多东西， 记不住吗？还有呢，绘图仪器一套。 妈，你自己写个条子。 好，我给你写。拿去吧。 真要这么多东西？ 七位小姐见识过，不信去问问她。 能买全吗？ 这城里的文具店都有，不过小店可买不全。 这儿可不像上海，大店不那么多。 那就由不着我了。 好，你放心，我会把它都给你搞来。你几天交货？ 至少一个星期。 不，三天之内。 于先生，我不是来跟你谈生意的。 好，我全依你了，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叫你把图重新画出来。 于先生，那我等你，只要你把我要的东西都给我送来。 怎么样，这回画的图还准备再留一手吗？ 这得看我的感觉怎么样了。啊， 善于察言观色的老于经过这番唇枪舌战，在走出关押803的小屋后，仍然满腹狐疑，难断真伪。他想，那个人要不是田海，他怎么敢答应重新绘制设计图？可那个人要是田海，又为何如此挑剔拖延时间？在他的印象里，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他心里隐隐感到此人对他的潜在威胁。老于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他们的工厂间，阿鹏正在督看拓印假币。 哦，老于啊，我正要找你，这儿的药水只够一两天了，你得赶快调制一些。 我看不忙。 怎么， 暂时还是要避避风头？ 哎，不成，不管什么时候出手，这些票子是多多益善的。你跟那家伙谈得怎么样了？ 不说别的，此人是条硬汉子。 他答应了？ 答是答应了，但他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一切要按正轨的办。你看，这是他开的购物单。 哦，他要买这么多东西？啊，不过这也值得。 我担心他是有意想拖延时间呢，而且几次交道打下来，据我看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哦，什么意思？ 这儿太吵，我们到外面去说。这个人即使不是公安，日后对我们也是个威胁。 老于啊，你怎么越来越多疑了？ 他有野心、啊、看来不甘居人之下。 那怕什么，反正图纸在我们手中，以后随便找个借口除掉他不就得了？ 哼，你小看他了，他在图上早就做了手脚。 哦， 要是除掉他，那图纸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真的？这家伙倒很有心计啊，看来确实是个后患了、啊、 怎么了老于，遇上好对手了吧？ 七妹小姐，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过你来得正好，我有事儿想问问你。 怎么把我也怀疑上了？ 岂敢呢。七妹小姐，你在上海跟田海打过交道，也亲眼目睹他那几招，你看看他那玩意儿有那么多吗？ 哎呀，这点小事还让你那么费心呢？这不都是些起码的绘图工具吗？老于呀、啊、你真是有点草木皆兵了。 你的意思，你见过他用这些工具？ 见过。 那他为什么不带在身边呢？ 这可是他的吃饭家伙。 他怎么能想到会遇到像你这样疑神疑鬼的对手呢？ 不是我疑神疑鬼，这是为了我们山寨的安全。 嗯哼，大哥，咱们为此按兵不动，这不浪费了弟兄们的一片辛劳吗？这一张张票子让他们白白的搁在箱子里，多可惜！这说明咱们既无能又无胆。 哼，自从七妹回来以后， 我们至少压了好几百张票子， 这不成，不能这样干等下去。 鹏哥，千万不能冒险呢、啊。 老子风里浪里滚了上百次了，哪次不是冒险？不冒点险，会有今天的天地？ 老于，那么你有什么高见呢？ 鹏哥，依我看，还得等到最后看清田海的真面目，我们才可以有所作为呀、啊。 嗯，好，那干脆叫弟兄们也休息几天。 哎，那倒不必。我的意思是先派两个人进城探探路，一则假如那个人真是公安失踪这么多天，那他们肯定会有所反应，这样我们的耳目就会有些消息。另外把田凯要的东西带回来，这样不出几天结果自然明了。不过这家伙要我到市里最大的文具店去采购，我倒偏偏想去那些小店。 嗯，好吧，这事儿就这样定了。老于啊，你去安排一下。 七妹小姐，你看呢？ 有你这位高参，真是我大哥的福分啊。好吧，我们就坐着等你的好消息喽。 七妹小姐，这张刻薄的小嘴儿，真该有人来堵一堵了。 可惜呀，这永远也轮不到你。 老于自讨了个没趣儿，借口去安排进城的事儿去了，七妹却又去找了田海。 田先生， 嗯， 你关在这牢笼里的日子，看来屈指可数了。 那当然，只要老于确实派人去采购我要的那些东西。 你就那么自信？ 那有何指教？ 这一宿睡得如何？ 与往常没什么两样。 有什么心思？ 听天由命。 我想也是，一个晚上不会使一个人变得更聪明些。但如果是在生和死的节骨眼上、人的选择恐怕得出自于生存的本能。 七妹小姐，难道我仍然命在旦夕？ 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可咱们这座小庙能容得了你吗？ 怎么说？ 我的意思是得从长计议。 谢谢您的指点，可我相信我的命大。 不为自己的后路想想？ 七妹小姐，我倒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后路的。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很喜欢他，可算命的说那人不是你的郎君，可能是你的克星。 你真心？ 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好了，不说这些。哎，知道吗、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从你今天的神态上能看出。 是吗？我本来想邀请你一块上山打猎的，这些天一直闷在这儿，无聊透了。 那可想法自寻乐趣嘛。 是啊，这儿的风景很美，等你过了这一关，我带你到山上去转转，你会喜欢这地方的。哦，山后还有一个洞。 哦， 这个洞虽小，但不比桂林的差。 嗯， 我有时心情不好就去那儿玩玩，出来时仿佛换了一个人。 真有那么神？ 等你去过以后，你就不会用这种口气了。 但愿如此。不过 我希望七妹小姐今天可别走远了。 什么意思？ 我还想等你的野味下酒呢。 我真担心我会让你失望的。你今天看上去好像显得特别高兴。 哎，你的是说我在这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吗？ 嗯。 刚才播送的是《美婢梦》第七集《智斗群魔》，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七妹由宋以宁演播，李庆由王肖兵演播，阿鹏由程玉珠演播，老于由余洛生演播，刘晶由陈兆雄演播，黑牛由谭维红演播，蓝天由程小桦演播，周达由徐峰演播，副局长由张明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明根、叶新民、宋子平、姚基文、苏东升、金小静、王杰、王正、张静璐、方哥、高龙海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美婢梦》，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几面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干涩的歌。 第八集，一网打尽。 自化名为田海的803被关进贼窝后，这伙歹徒对他轮番审查，虚虚实实，假假真真。但是803应答自如，始终没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狠毒的老于要803重新绘制设计图，803将计就计，开列清单要他们采购绘图用具。他深信只要他们进城购买，立即会调进严密监视歹徒的沈西和广西刑警设置的天罗地网。 我是08，兔子进了桂花巷47号。 几个人？ 两个。 继续解释。 是。07，兔子出窝了。 盯着他们，随时跟我联系。 07，他们进了一家文具店。 好，这回803有消息了。08，是大店还是小店？ 小店。07，他们又出来了。 空手吗？ 是的，空手。 记得解释，一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是。 鱼儿总算上钩了。 根据广西公安厅的昼夜侦查，已基本搞清了这伙歹徒的真实面目。阿鹏，真实姓名为黎天鹏，现年42岁，曾多次劳改，劣迹累累。老于名为于坤兵，现年53岁，曾就读华南大学，后因严重违反校纪被除名。七妹，现年28岁，真名李小林，高中毕业后就混迹社会黑市。桂花巷47号的老头，49年前是土匪，后投靠狱中的狐朋狗友阿鹏为生。平静多日的歹徒终于又出笼了。一直紧张地监视着歹徒的沈西，为终于有了803的消息而激动不已。他当机立断，驾车赶往他认定歹徒非去不可的一个地方，静候着歹徒们的出现。 啊，小姐，这儿有这些东西吗？ 让我看看。对不起，没有。 哎，怎么到处都买不上？ 这些东西只有大店才有。 哦，大店在哪儿？ 在中山路，往西拐弯，再往右走。 哎，好了，谢谢啊。怎么？去中山路？ 老于交代了，在小店买。 不管哪儿买，比空手回去要强。 好吧，去中山路。他知道咱们在哪儿买的。 就是，不然跑遍全市还落个不讨好。 小姐，这些东西你们这儿有吗？ 绘图纸3张，彩笔7支，绘图板1块，6B铅笔4支，2B铅笔2支。 啊，对。 哦，这些东西都有，不过有的要到库房去拿，请你们稍微等一下。 要等多久啊？ 一会儿就行。 麻烦你啊。来来来来，先抽支烟吧。啊， 抽支烟，抽支烟。 售货员拿了这张购物单，立即交给在此等候的沈西。 这是803的笔记，小张， 嗯， 快拿去复印。 是。 售货员同志，你要不露声色的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 好。 小王，你马上通知特警队做好战斗准备。 是。哎，沈西， 嗯， 购物单复印好了。 好，我马上回总部破译。 那这两个歹徒怎么办？ 暂时不要惊动他们，命令08继续跟踪。 是。 原来这张购物单上的那些阿拉伯数字是803传递出来的暗语。在赴广西的途中，803就根据各种可能出现的险情设计出一系列应急措施。他估计到多疑的歹徒可能会要他重新绘制设计图，当老于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就将计就计。与此同时，沈西则在南宁各文具店都做好了布置。沈西一拿到803的购物单，立即到总部破译清单上的暗语。 前面遇到堵车，我们看不到那辆车和两个车了。 你们想办法绕过去。 是。 原地待命。我马上通知你们下一步行动方案。 是。 陈曦， 哎， 803写的暗语破译出来了。 他们在哪儿？ 城西北废材市场。 快，地图。 好，你看这儿。 嗯。 2号公路88公里处有条便道通往采石场。 嗯。 采石场背后就是大山密林。 好，通知特警队，立刻出发，占领采石场背后的山林，严防歹徒逃窜。 是。 0808，顺2号公路，在88公里处严密监视歹徒的行动，我们立刻赶到。 08明白。 出发。 再说，两个外出采购绘图工具的歹徒也驾车回到了采石场。 嗯，好，回来了 啊？ 怎么样？ 啊，都买回来了。 在什么店？ 哪儿都有买的。 有尾巴吗？ 哦，没有，绝对没有，没有尾巴。 哎，你们看着干嘛？还不帮着把东西卸下车？ 哎，是，来，给我，哎，来，给我，给你 碰到老头没有？ 啊，我一到城里就去他那儿了。老头说城里风平浪静。 哎，好，你们先歇会儿。 好， 你 啊。 拿上这东西，跟我来。 好嘞。 打开门。 啊。 把东西放桌上。好，没你们的事了，走吧。田先生。 嗯。 你要的东西都给你弄来了。 嚯，你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看来咱们俩的这场戏不出几天就可以收场了。 我看呢，要是快啊，用不了几天。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怎么样，想见识一下吗？ 我想会有时间的。 不，我很想啊，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你不是开玩笑吧？ 哪里，我从来不开玩笑。 什么意思？ 你过来看看。哎，来呀、啊！哎， 803胡乱的在绘图纸上涂着什么。老于探过身来瞧他的时候，803忽然一把卡住了老于的脖子，将他的头啪地摁在绘图板上，并迅速地缴了他的枪。 不许出声！ 老于，你怎么了？ 快说，没事。 嗯，没事。 你要是不照我的吩咐办，就毙你！去，我的枪可不留情面。去，叫他开门。快，别哭丧着脸， 快快开门。 哦，田大哥 啊， 还要出去散散心呢。 啊，现在没你们的事了，你们走吧，这儿用不着看守了。 是，我知道田大哥是条好汉的。 去哪儿？找你们的头。 803隔着衣兜将枪抵着老于的腰眼，压着他去找阿鹏。他估计沈西接到情报以后会很快赶到采石场，这样他们就可以里应外合，将这伙歹徒一网打尽。老于领着803沿着一排平房向东走去，他虽然装出一副贪生怕死、百依百顺的样子，却心怀鬼胎。他不时暗暗地窥视着周围的动静。突然，他在一间关闭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 八零三示意他敲门，但屋里传出来的嘈杂的声音引起了八零三的警觉。他刚抽出手卡住老于的脖子，门打开了一条缝，老于猛地一下死命挣脱了八零三，滚进了屋里。 他是公安，快开枪，快开枪！快 走点， 还是公安，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快去，快去，听到没有？ 给我追！ 谁抓住他，不论死活，重赏，重赏！ 出什么事了？田还是公安，他跑了， 跑了，还不快去追！你们两个快去封住路口，绝不能让他跑出去报信。其余的给我无前无后的搜，搜不出人我就扒你们的皮。 快去！ 今日当初他妈的就要干掉他，这混蛋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这话还有屁用啊！啊，我真的让他跑了，咱这老窝也给毁了， 他跑不了。 我这儿怕是待不住了。 大哥，不好了！ 还说什么？慢点说。 大哥，山后有警车是？ 什么？ 来了？ 警车？ 你听， 这不可能， 是朝这边开来的。 来了！ 他妈的，我中了这个公安的诡计了！ 大哥， 怎么办？ 出主意吧。 他们开到这儿，起码还有20分钟，叫弟兄们快去收拾一下。朝后山撤！ 是，快 撤！对，大哥，你快去收拾，这儿我来安排。嗯，前面呢？ 上山打猎去了。 快，得派人去通知他。 哎呀，怕是来不及了。他听到人枪声，他会找地方躲起来的。大哥，你快走！ 哎，你们几个，把钢模板快搬走，把带不走的东西统统烧掉，不许留一点痕迹。快，安全！ 是， 快！ 老于在一阵混乱之中仓促回到自己的小屋，迅速地将自己的钱币、秘方、衣物塞在一只手提箱，然后悄悄地溜进车库。等汽车慢慢滑出车库，他猛地一踩油门，一个转弯飞速驶向便道。 谁开走了汽车？谁开枪？给我拦住他！ 鹏哥，别开枪，是老于啊。 哦，这老狐狸想溜，给我追！ 喷哥追不上了，他已经开上了便道。 总有一天要收拾他。 老于把车开上便道以后，想抢在警车出现之前沿着公路向西逃窜。他刚急速地沿着山脊行驶时，冷不防只听到背后车顶上啪的一声巨响，他往后一瞧，傻眼了。只见八零三跳上了车顶，老于一面开车一面掏出了手枪。803躲过老于射来的子弹，继续往车头爬去。老于不断晃动汽车，想把803摔下去。千钧一发之际，突然803敲碎了驾驶室的玻璃，将一支枪顶到了老于的脑袋上。 刹车！待会儿这我的命 了。把枪扔在地上。下车！ 你的秘方也藏在这个箱子里吧？ 同志，我求求你放了我！我给你下跪，这里边的美钞港币全都归你了，只要你放了我，我求求你了！ 先生，你的伪币梦到此该收场了。 把他铐上，走，带走， 走。 八零三，你没事吧？ 一切正常。快，采石场，我已经通知特警队把他们包围了。好，马上行动，绝不能漏掉一个。 是。 采石场里，歹徒们在阿鹏的带领下提着各自的贵重物品朝山上爬去。 你大哥，不好了，山上有警察。 胡说， 你听，他们带着警犬在搜山呢。 是的， 大哥的，快退下去。 哎，好，快退下， 快！ 哎，胖哥，前面有警车。 啊，快，退回车库去，听到吗？快点，快点，快点！快把他锁上！快！ 待在里面的人是你，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出路，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哎呦，鹏哥，我们都被包围了，怎么办呢？大哥，怎么办？ 这怎么办呢？别慌，活着是条好汉，死了也得像个样子。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会宽大处理。 哎呀，这样下去我们变活路了， 怎么办呢？你说， 别慌，你们别信他的话，他们不会饶过我们的。只要坚持到天黑，就能冲出去，就能往山上撤。给我打！ 给你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死路一条。 哎呀，不好了，警察冲过来了！ 快跑啊！ 别动，把药吃， 投降不行，把药吃。 投降，别开枪， 走，把药吃。 负隅顽抗的阿鹏躲在暗角里，瞄准了803，被及时赶到的沈西一枪击中手腕，几个刑警立即上去将他铐上手铐， 把他押走。 是。 哦，哎，803，怎么不见七妹啊？ 我上山打猎去了， 特警队也没有搜到他。 哦，喂，你过来。后山的那个山洞怎么走？ 车要往山边绕过去，洞口有一棵大榕树。 这些跟我来。 七妹听到枪声，知道采石场出事了。她躲过搜山的特警队，逃进了山洞，以为这下安然无恙了。但是还没等她喘过气来，却听到洞口响起了脚步声。 七妹，你出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别走近，你再走近一步，我就开枪了。 七妹，只要你放下武器，现在还来得及。七妹，你还年轻，又聪明过人，只要你改恶从善，今后的前途还是无量。 行了，像你这样的陈词滥调，我听了几十年了，我知道，没个十年八年，你们绝不会发慈悲。可过了这十年八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七妹，请相信我。 不，你再朝前走一步，我真的开枪了，我绝不含糊。你耍了我，毁了我一切，现在我还在乎什么？ 七妹，你开枪了，开枪了！ 你耍了我。我恨你，我恨你！ 803，803， 803，他自杀了。 803拖着疲乏的步子，慢慢走出了山洞。他并没有往常的那种破案后的轻松。一种深深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新的战斗又在等着他了。 刚才播送的是《伪毕梦》第8集《一网打尽》。